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05首诗《月夜》，杜甫。 月夜，杜甫。今夜呼救我，为钓几多坑，有人小日里未解定案，羡慕眼宽些，情非玉比寒，何时一夕红，双娇泪痕干。 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